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43章。吕叔的朋友说， 上帝和基因并不是起冲突的，上帝是我要信仰，而基因是我向信仰靠近的方式。 跟住他的朋友又说， 不过呢，在前边的两个问题，我可以说你知我的想法。首先是死人复活。一条那些马王，广东人呢就即是叫他奇喇。如果你将他割开两半，他就会变成两个新的生命。你再将他割成四个，他就会变成四个新的生命。这个就叫做分裂复活。还有一种非我，他们是拥有复活素的。死了之后，只要尸体能够保存一年，这样第二年复活素呢就会等他们的细胞重新地活过来，然后就整体复活了。不过好可惜呢，他们一旦死了，大部分的尸体都没办法保存，所以现在就好少见。往往呢就只有在这个雪山附近才能够看到，因为雪山可以保存了他们的尸体。既然奇喇就可以分裂，非我可以复活，那人为什么不可以拥有复活的基因呢？ 吕叔就说， 因为他们被锁死了。没错啦，人类或者说每一个生命都是伟大非常的，但是每一个生命都带着有一把锁，上帝将他锁住了。 吕叔就微微一笑地说， 你现在又在这里跟上帝吵什么反调啊？ 上帝允许存在的东西就是上帝的意愿，基因学就是上帝给人类的机会，我呢就再遵从神的旨意。 豆腐现在不知几时落了楼，可能他已经听了一阵间了。他又说， 你个朋友不似搞科学的，好像个神棍咁。 吕叔就依然微笑对豆腐说， 你的感觉很敏锐，他平时在研究所上班的，周六周日就去教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有机会我介绍给你们认识。 豆腐撇了一撇嘴，摸着个肚说， 我落嚟咧就系想话俾你听，肚饿啊！ 我睇一睇手表，哇！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经系晚黑7:00多啊！吕叔啊冇走嘅意思，当然咧呢啲事唔搞清楚，我都唔会俾佢走，更何况我而家正喺个兴头上边。豆腐啊讲， 喂，老陈，今晚食咗咩啊？不如去食火锅啊！嗰边个火锅店啊，嚟咗个好靓嘅女仔啊！ 我就喺个银包嗰度啊，揞咗20蚊出嚟讲，今日唔得闲啊，你啊去买四个方便面啦。 吓，食方便面？ 系啊，快食面啊。 哎呀，食咁多快食面啊，冇营养噶。 你睇下你啊，都肥成咁样样，仲要咩营养啊？豆腐咧，佢喺病嘅期间啊，食得太好啊，那个面已经肥咗一圈。在琴日啊，喺铺头入边仲俾嗰啲女顾客嘅围住咁调戏讲， 哎呀，肥嘟嘟嘅小弟弟好得意啊！ 豆腐一听就好似好受打击咁，暗暗沉沉咁讲， 你男朋友嗰个先系小弟弟，真系冇欣赏水平，我弟弟唔知几大啊！ 而家佢听我咁一讲，豆腐都冇办法。买咗四盒嘅方便面，四个人关咗个铺头门，肥啲肥嚟咁啊食起上嚟，将中午未食完嘅嗰啲嘢就浸埋落啲面汤嗰度，顺便解决埋。饮饱食够之后，吕叔就伸咗个懒腰讲：， 哎呀，时间都有啲晏啦，我今日就唔翻去啦。唔知道你呢度方唔方便俾我留一晚呢？ 我心谂：，你乜嘢都未交代，你就系想走，我都唔会放你走啦。於是就关咗一楼嘅门面嘅电灯，大家就上咗二楼嘅住处，独眼龙就自觉咁啊缩翻入自己间房。客厅里边啊只剩低我、豆腐同埋吕叔三个人。 女叔呢就一副唔急唔慢嘅样，佢就慢慢咁打量住个房间，跟住佢个目光就及住咗喺墙上嘅一幅风景画，眼光一亮咁讲：咦，呢个咪系嗰个咩咩湖？豆腐就你得意咁讲：算你有眼光啊，系我画嘅。嗰个画上边嘅一个湖泊，呢个湖泊位于青山之间，周围呢啲芦苇啊随风飘荡。夕阳就将呢个芦苇同埋湖面都染成咗金黄色，呢、这个就系格格尔公主墓入口嘅地方嘅景象。豆腐嘅画工呢都算 OK 嘅，呢、这个系佢画倒斗嘅系列图，旁边仲有一张风格比较可爱嘅画，画咗一只大鲸鱼，鲸鱼上边就坐住一群嘅人，迎住朝阳朝住海平线嘅小岛而去。从呢一幅画就可以睇到豆腐嘅世界观系乐观同埋积极嘅。女叔嘅大家赞赏咧，豆腐咁样俾人哋一吹捧，面色就冇咁难睇啦。我喺旁边亦都冇开口，心知道再过一阵，肯定呢条僆仔又是俾女叔嘅氹到妥妥令嘅啦。冇几耐，等到女叔嘅形象从一个十恶不赦嘅盗墓贼转变成一个有极高艺术鉴赏力嘅艺术文化人之后，我哋就转入咗正题啦。喺解答完女叔嘅两个问题之后，嗰一位嘅朋友就开始解答佢嘅第三个问题，亦就系特异功能。所谓嘅特异功能，就系正常人冇办法做到嘅事。最典型嘅就系呢个凭空移动物体啦，比如吓喺眼前放一个乒乓波，咁喺唔触碰到佢又唔借助外力嘅情况之下，系冇办法将佢移到预定嘅位置嘅。不过咧喺呢个特异功能入边，就有人哋想象出嚟嘅意念移动，即系用人嘅意念等到呢啲物体按照自己所想嘅方式移动。佢嘅朋友话呢一点喺事实上系已经实现咗。女叔当时好惊讶啦，讲吓、实现咗系咩意思呢？系同我哋合作嘅一家研究院早就已经研究出嚟啦。佢系通过放大人体脑电波进行呢个物体移动嘅方法。咁啊，当然啦，呢一种放大咧仲系好弱嘅。所以最多都是只能够移动一张纸或者一个乒乓波，这个就讲明人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一项的能力。女叔跟着又讲，那又是被你的上帝锁了起身？是啊，没错。谈话谈到这里，女叔突然间就破解了一个多年的疑惑的秘密，亦就是专东来的另外一个自己。他对自己讲：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的力量就是你的力量，不过你是需要打开他的锁匙，这一个就是交换。那七眼灯所能够带给人的呢，不是客观的东西，而是一个打开人体大锁的力量。这样说，跟专东来对话的确实也是他自己，而是另一个被锁了起来的自己。我听到这里只觉得个嘴就发晒干，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讲些什么好。女叔微微一笑讲：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个七盏灯真是拥有过一些力量呢，或者它可能真的只是一把锁匙，使用了这样的锁匙之后，无论得到了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不过呢，而家呢啲已经唔重要啦，我想要嘅嘢係制造呢一种锁匙嘅方法。豆腐一听好惊讶咁讲：吓，制造锁匙嘅方法？女叔岌咗下头，微微笑咁讲：我唔想付出代价，我只想係要锁匙。豆腐话：啊，一个就係你搵老陈嘅目的，不过你想要锁匙搵佢做咩喎？仲有啊，我啊仲未系明白你嘅意思，就系话嗰啲灯就系打开人体潜能嘅锁匙。咁陈老爷子究竟系咩回事啊？女叔嘅无奈咁笑咗一笑，讲：佢啊搞得我哋好狼狈啊！ 喺吕叔同埋尊东来对话嘅时候，阿海就一直踎喺嗰个棺椁嘅旁边。呢阵时佢已经收集完咗蛊虫嘅分泌物，正喺度小心翼翼咁要包起上嚟。两个人边个都冇发现，喺旁边嗰个已经死咗嘅陈思远鬼王，竟然企咗起身。佢就无声无息咁行到去阿海嘅身后边，带住鲜血嘅手就搭咗喺阿海嘅膊头上边。阿海一拧转头睇清楚嗰个人嘅一刻，发出咗一声嘅尖叫，跟住佢成身就抽搐起上嚟，因为蛊虫发作咗啦。几乎嘅瞬间，阿海就即刻冇咗命，身体就趴咗喺个棺椁上边。与此同时，爷爷就开始向住吕叔两个人啊攻击。鬼王陈思远完全就唔理后果，你须知道呢啲毫不畏惧死嘅攻击系非常之恐怖嘅，即使系吕叔同埋尊东来亦都抵挡唔住，只能够就狼狈咁逃命。鬼王陈思远就冇追上嚟，佢就关闭咗主墓室嘅大门。过咗阵间之后，吕叔听到门后边传嚟咗一阵凄厉嘅惨叫声。呢一个声音是陈思远发出来的，但是点解会有咁嘅声音嘅？边个都唔知道。只有三个人能够活住出去，而陈思远呢就已经唔系人啦，所以最后能够活住离开崖山宝殿、离开地鬼王墓嘅是白爷、尊东来同埋吕叔。我同阿豆腐而家就面面相觑，听完吕叔嘅话，更加多嘅疑惑喺我心头嗰度涌动。呢个人讲嘅究竟系真系假呢？阿爷唔通亦都变成咗类似好似萧正咁样嘅邪师，即系或者讲系活师？我就谂到咗一个唔多妥嘅地方。如果讲当时边个都冇攞走棺椁里边嘅嘢，咁六盏灯，点解我哋开棺嘅时候只剩低五盏嘅？我将呢个问题就问咗出嚟，吕叔就反问咗一句：你确定嗰一间墓室里边只系剩翻五盏灯咩？佢讲嘅系主墓室，而唔系话棺椁。咁呢个概念就系唔同嘅。我即刻明白过嚟咧，佢其实系暗指当时我哋嗰批人当中，有一个人身上是带着那盏灯的。在这里之前，我们这班人哪个都没有开过棺椁，那个嫌疑人是哪个呢？不言而喻，是爷爷。再结合吕叔之前所讲的一系列的事情，我立刻明白到他的意思。爷爷最后就拿了尸灯，所以就复活了。咁爷爷点解死咗之后又能够企起身呢？爷爷又曾经讲过，答应过另外嘅一个自己，唔通呢一个就系交换？吕叔啊笑咗一笑讲：所以咧，我先话你爷爷先系唯一获利嘅，至少佢用嗰一把锁匙将自己嘅锁就打开过，而我哋其他人乜嘢都冇得到啊！